奶茶俾你飲啊！煲杯奶茶俾你飲啊！ 要煲，專登煲好啊！都 我哋煲嘅，一杯杯煲嘅。 好好好，喂 ，hello 各位，今日咧我嚟到咧呢、這個叫做永興士多啊，就琴日已經預告咗少少啦，我琴日已經過咗少少。阿公生咧就喺呢度第二代啦，聽講係咪？ 第三代啊！ 第三代添啊！ 三代，我阿爺嗰陣時喺度噶。 哦、oh, ，OK。 我阿爺啊，無線七六年前訪問過佢噶，一回鄧東死嗰陣時候。 哦、oh, ，OK。 你知我阿爺係邊個啊？ 唔知 啊。啊，俾我俾啲我阿爺嘢俾你睇。 哦、oh, ，好啊，好啊。 大即係大咁有機緣。 嗱，公生咧之前就唔講事先，嗱而家咧就真係保證咧就係呢個即興嘅，咁佢我諗儲埋咗咧就喂俾我個驚喜啦，可以。 真係驚喜。呢、這個真係驚喜，唔係講笑。係，因為好多好多。 哦，國民黨嘅嘢嚟嘅喎，你同我爸爸。 我阿爺係共產黨嘅。 你爺係共產黨。 八手嘅嚟啊。 O.K. 即係嗰陣時係遊擊隊咁嗰啲啊？ 唔係啊，直請蔣江山、毛澤東一齊打天下嘅。 哦 ，O.K. 咦？但係呢個係國民黨揮嚟喎。 佢後來投。 請坐先。 後來投靠。 個投一個。 靠咗啊！呢個就共產黨嘅黨旗。 係冇錯，呢個國際蘇維埃。 佢後來就投咗國民黨啊。 係哦，明白。哦，後來投翻國民黨。 係啦。 哦，原本係共產黨，但係投 咗。係啦。 哦，咁得。 嗱，呢啲係我阿爺嘅銅像嚟啊！而家上面整個紀念館啊，整好啱 啱。哦 ，OK， 咁你阿爺叫咩名咧？ 公楚啊。 公楚，即係將軍嚟嘅。 我與紅軍。 哦、oh, ，OK。 佢喺台喺國民黨嘅時候就做到中將。 哦、oh, ，OK。係 兩廣專員。 係係。咁嗰陣時嘅戰區喺香港定係上去幫手嘅嗰陣時？ 佢不嬲都係井江山嘅。 井江山 應該知啦。 即係冇。 同埋鄧小平、 毛澤東嘅發源地，即係最低。啊，朱德啊，劉少奇。 係啦。嗱，呢啲係我阿爺嗰啲歷史嚟㗎。 哇！真係嗱，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 check 啲呢個。 他們 在英國有個什麼不知道什麼 博物館， 有個網、啊、都說有我爺爺的資料、 啊、哦，哇，你真的很有驚喜、 啊、是的、啊、這兩本書就剛剛是湖南省 是 個民政處早幾天他們出了版之後拿來給我的、 哦 okay、 早幾天才出來的 是 但是現在嶺南的教授他的樣子跟你差不多 是嗎叫什麼名字 姓蕭的 姓蕭啊，蕭教授，嶺南嘅，咁啊唔難揾到佢嘅。 呢度好似有佢相，有佢俾咗卡片我。你睇呢個， 係 佢啊， 我蕭恩浩博士就係咁樣啦。 佢啊，幫我重新將我阿爺本我與紅軍翻譯咗本俾我，翻譯咗兩本。 可能我咁樣盲中撞咗入嚟，唔係盲人嚟喎，盲人加 咗。盲人啫，嗱呢個我阿爺有幾本啦。 哦，喺而家整 啱啱整好嘅。 哦 ，OK。 都未正式整好嘅。 係。喂，咁咧，嗱我行過啦嗰日，咁我見到咧呢條村都奇怪啦。點解即係鋪頭有好多嘅？見到全部都冇開，即係冇營業嘅咧。咁我就係啱啱見到阿公生，咦望入嚟有人同埋有隻狗咁樣，咦係咪運作嘅咧？因為我覺得琴晚攞唔到飯盒。因為冇遇我， 咁呢次覺得哇，一種緣分啦。 係啊，餓到我咧，即係腳都軟曬，啲血糖過低，咁啊諗住嚟買啲嘢食啦，就撞到你啦。 嗱，呢本就我阿爺嗰陣時喺1954年啊，開始出版嘅，係明報出版社。 1954年香港出版嘅， 係香港出版。 哦，香港先有呢個字啊。 係啊係啊， 嗰陣時 就明報幫佢出版嘅，明報嗰陣時嗰個叫阿胡谷仁啊。 哦、oh, ，OK， 幫佢出版嘅， 係聽過。哇，咁跟住點解會輾轉咁樣喺呢度落咗腳？ 哦， 戰後啊嘛， 戰後嚟嘅，即係共產黨就係即係收， 即係戰勝咗國民黨啦，所以國民黨敗走去台灣 啦。係啦，係。但我阿爺就將佢嘅軍隊嗰陣時喺國民黨啊， 應該去咯。 佢係隸屬陳濟棠嘅軍嘅， 係、哦 okay、第二戰區嘅司令官嚟嘅。係，咁佢又唔肯投共，即係唔肯翻翻共產黨嗰度。 係係係。 咁啊，將嗰啲佢嗰啲軍人手下咧，就交咗俾阿張雲日。 張雲日 係。張雲日就係佢 國民黨嘅都 係。係啊，以前都係紅軍、 哦、 紅七軍嘅軍長嚟、哦 okay、 都 係。 咁啊！佢張雲日帶住部下咧，有一部分就投咗共。 係。 我阿爺帶咗其中一部分部下唔肯投共嘅，就嚟到洪水橋。 哦。 就喺開始喺下邊。 係。 耕田。 仲裁係咁樣嘅。 當時香港咧個安全網啦， 係啊，安全網咯， 即係英國政府保護咗。 係啊係啊。 咁但係冇理由你唔叫做原居民㗎，你咁早已經 喺。譬如佢英國佬唔承認你，你都冇乜辦法啊，係嘛？ 啱 唔啱 添？ 啊好啊，唔該。 我小唐啫喎。 我啱噶啦，其實我小唐都 OK 嘅。嗱、啊這個、呢個 你樣真係好似個蕭教授。 係咩？ 係喎。哦，佢又冇戴眼鏡。 哦 ，OK。係 啊。 啊，我都係近來先戴啲老花。 係啊。 喂，咁我啊嗱，當時你頭先嘅事蹟你好細嘅啫喎。 嗰陣時我。 咁你香港出世係嘛？ 我唔係啊，我三歲嘅時候，我老豆帶我落嚟嘅。 咁鄉下喺邊度咧？你 鄉下喺樂昌。 樂昌 長來鎮。 哦 ，OK。係 啊。 咁但係其實以前你細個唔係講廣東話㗎，應該。 我哋成個家族都講廣東話。 樂昌喺咩地理位置？ 喺韶關嗰度。 哦， 韶關以上。 哦，即係西邊，即係近廣西。 係啊係啊。差唔多粵北啊。 哦，粵北我去過旅行。有多岩洞啊， 係啊係啊，雨園啊，大拿山嗰度啦， 冇錯冇錯。咁我爸爸都係國民黨幫嚟喎， 係啊， 咁佢又係廣西咁樣，我爸依家94歲啦， 哦， 咁咧佢又係講一啲打仗嘅時候咧，佢又係 咁啊，依家白崇禧啲啦，同 我唔知係咪白崇禧，好多人都咁講，咁咧佢但係佢係逃兵嚟嘅最尾，原因就係俾人摸刑啊。咁啊，懷疑共產黨嗰啲， 哦， 因為佢專係偷嘢噶嘛， 係啊係啊， 咁跟住咧搞到連槍都冇埋。咁跟住就去，即係一定要走，因為好嚴嘅嗰陣時。 好嚴啊！係啊係啊。 咁咧就一定打靶嘅，因為 捉到就冇噶啦。 佢唔知你把槍係賣俾人啦，換嘢食啊。 即係國民黨捉到呢共產黨又係冇得剩，共產黨捉到呢國民黨亦都係冇得剩。係。 咁於是乎又焗住走啦，咁又係緣分啦。咁落到廣州撞到我媽。 哦。 咁咧就喺廣州度結婚，咁咧即係我就知佢歷史又唔太多，因為我爸爸。佢都唔想講好多啊，即係講話，唉，唔好講啦，唔開心嗰啲嘢。 我阿爺都冇提㗎。 係喎，嗰一代人全部都係咧，即係見過戰爭嗰啲歷史咧，就好厭倦講翻出嚟。 佢唔係厭倦，係怕共產黨。咁啊，我嗰陣時我落嚟， 即係驚俾佢搞。 係啊，我哋嗰陣時改姓㗎，姓張㗎，唔係姓公㗎。 哦，係啊。 係啊，後來攞身份證咧，先。 哦，姓張俾驚俾佢懷疑咧。 係啦。不凡姓公都死㗎啦，總之嗰陣時 就。點解咧？點解姓公都死啊？ 因為我阿爺知咧，你同國安黨好親密㗎嘛。係。同阿朱德。 係。 嗱，佢家呢度有張相咧。 係。 就係我阿爺同朱德、胡達東三個人嘅，不過佢呢個咧就係畫嘅。 係。 正正式式嗰啲咧，就應該咧就係嗱呢個我阿爺。 哦，因為以前共產黨咧好中意將唔中意嗰啲人抹走。 係啊係啊係啊，嗱呢個我阿爺咯。 哦，俾啲觀眾睇睇啊！ 嗱呢本咧，嗱呢個胡澤東啦，呢個朱德我阿爺啊，喺井岡山影緊 呢張咧。 佢呢個就係佢呢個就手繪嘅。 就變翻做手繪嘅，可能嗰陣時曬相嗰。 佢唔係曬相， 就手繪仲快。 佢嗰啲。我阿爺將啲資料咧交咗美國嗰個駐港個武官，叫做魏德禮。 魏德禮係。 嗰時佢應承咧幫我阿爺翻譯出個英文版。 哦 ，OK， 咁後來。 所以嗰啲相片咧資料交曬俾佢。 哦，所以佢成份材料。 係啊，後來咧佢又調咗翻去美國。 係。 做咗遠東司。 係係。 咁嗰啲資料佢帶埋走。 哦。 咁所以我哋啲相片咧就冚唪唥都冇曬。 哦 ，OK。 所以剩翻係有限。 嗯。 剩翻係有限。即係共產黨嗰度咧，而家啲鄉下度，我哋成日叫我揾翻共產黨嗰啲以前嗰啲，即係嗰啲相片啊。 係 都冇啦。 係。 因為搞個紀念館要擺翻我。 哦，咁但反而香港嗰啲左派團體冇揾過你。 冇啊。 傾偈。 係啊。 點解咧？ 因為嗰陣時咧，周恩來話咗噶，即係鄧小平講落嘅，呢位呢個江先生咧就唔可以搞嘅。 哦， 嗰陣時我哋都驚㗎。係六幾年嘅時候啊， 即係嗰陣時火紅年代好多。 係啊，我哋驚㗎，我哋都驚㗎。嗰陣時呢度好多左仔啊。 哦，係喎。 係啊， 我有個朋友佢爸爸咧好老㗎啦，就臨死之前咧就同佢個仔講嗰啲話，佢以前做間諜嘅，做卧底。咁開頭以為佢講笑嘅。咁後來咧死咗之後咧，有好多嘅文件證實咗咧，原來真係潛藏喺香港嘅嗰啲左仔咯，所謂佢專係 嗰啲地下分子啊， 係咁就嗰陣時即係有呢個憂慮嘅，即係嗰陣時佢哋國民黨有呢個憂慮，即係驚俾我唔怪之個爸爸都好驚啦，即係 好驚㗎， 都話左仔靠唔住啊，唔好信啊，唔好同佢咁熟啊咁樣。 嗰陣時呢度我哋都好多咧農牧工會嗰啲咧冚唪唥都係嗰啲大佬嘅。 地下組織嚟嘅。 O、okay, K， 即係你知道曬都唔係地下。 我哋知道㗎， 即 係 只不過佢可能出九龍做第啲嘢。 係咯。 哦，咁嗱，譬如你細個嘅時候，你印象呢度一帶係點啊？嗱，呢個洪水橋啊。咁以前咧都係耕田耕種 嘅， 養牛啊，養雞。係。咁嗰陣時細個，你覺得係咪開心過而家？ 開心過而家， 即係你都喺度長大。 係啊，我哋喺度長大㗎嘛。 即係三歲嚟咗㗎。係 啊。 哦 ，OK。 嗰陣時呢個對面都係和田嚟㗎，唔 係 廠嚟㗎， 係 中和㗎。 係。 後來香港政府咧喺上面山整咗條引水道，將啲水引咗去，係啊，截咗去去到大欖涌。 哦。 咁呢度變咗冇曬水，就種唔到嘢啦。 冇諮詢㗎以前。 係咯，冇嘅邊有啫？ 即係截咗你嘅，當係天災 嘅。咁啊，嗰啲遺後人。就種蔗咯，種唔到禾啦，咪種蔗咯。 係， 種啲旱粟米嗰啲嘢咯。 哦，其實蔗都好對個土地唔係幾好喎。 係啊， 因為種完蔗你好難種到第二啲嘢，啲鐵質冇曬㗎嘛。聽我爸講。 咁啊，後來嗰啲即係種嘅嘢揾唔到食啦嘛。 係。 香港開始咧。 工業化啦。 工業化啦。 係。 又有好多山寨廠啊，搬入嚟做毛衫啊咁樣。嗰啲咪乘機租曬俾人哋做， 哦、 做曬廠就 即係曾經呢個村咧就變咗工業城市。 係啊，變啦，係啊。 即係全部加工業啊，手作業啊。 係啊， 哦，原來有咁嘅歷史嘅。咁嗱，佢我見到嗰啲寮屋嚟㗎嘛，全部都 係 反而有啲可能就變咗豪宅啦。 嗯。 咁嗰個對比好強㗎嘛。係 啊。 咁點解嗰啲寮屋即係咩年份突然間變咗豪宅？因為慢慢逐層賣咗，啲地權係屬於邊個咧？ 嗰地權。而家共產黨嚟講就係屬於共產黨啦，國家啦地，但你而家咪屬於發展商咯，即係譬如新鴻基嘅個塊地佢買咗， 咁點買翻嚟咧？即係 同個村民買啦。嗱，我青亞居我哋有幅地係我哋賣俾佢㗎。 哦 ，OK， 即係嗰陣時你係地主咁去買 嗰塊。係啦，以前地好平㗎嘛， 我買好耐啊。 等啲圍頭人諗住有啲好多又冇人租冇人剩，咁咪賣咯，就好平啊，兩三蚊一尺。 咁我記得嗰陣時，英國政府咧同一啲收地嘅時候有衝突嘅，又臨時又防暴警察嗰啲，我印象中我睇電視見到啊，七幾年係咪呢一區啊？ 呢度好少喎， 呢度係和洽嘅，同英國政府 係啦，因為我哋都係外來人，佢租俾我哋咪繼續做咯，唔租你啊佢。你都吹佢唔漲 㗎。哦 ，OK。 係嘛？譬如你有塊地要賣， 係， 我趕你走，我唔租俾你啦，唔續租，因為佢有年期啊嘛。係 係。 以前咧最長咗十年， 係。 後來改為五年， 係。 而家改為三年，兩年生約，一年死約。 係。 啊，我唔租俾你，咪要走咯。 係，明白。 係，而家圍頭佬惡曬啦。係係。你我呢外嚟啲有啲咩啫？ 近年啲新名亦都好多啦，即係圍頭人。 佢而家冇辦法啊！佢起啲村屋都係俾圍。租俾外人住啫，你圍頭人邊個得閒住啊？一個丁三層，你點住啊？ 係咁，呢度丁屋多唔多咁？ 我哋呢度冇喎。 即係一定係圍頭先，即係嗰啲咩吉慶圍。 唔係，我哋呢度就冇丁屋嘅，因為我哋呢度 全部都外來人。 因為我哋單個村唔屬於一條圍村啊。 即係外來人集聚居啫，只不過 全部都係 租地。 租地啊嘛。 哦，明白。 我哋呢度咧起嘅時候，我都俾咗2000蚊俾平山嘅鄧禮文。係。佢叫太平紳士嚟。 係。 佢要愛你錢，你俾唔俾？唔俾佢唔俾你，你衰咗。 咁樣 嚟。 係啊。咁我揾下賺 咧。誒，你我哋受佢啲苦啊多啊。係 係。咁但咁多年都係佢咩？一路都唔同人㗎啦，係咪？ 佢唔同人，佢有師傅㗎嘛。 哦。 佢有師傅㗎，今年你做五年咁啊，下年你做唔到又下交落下嘅師傅咪都係掠水啫。 咁但係至到幾時先冇呢啲嘢規範化咧？即係屬於你而家交地租都交俾地政署啊？ 唔係喎，地租交地政署，你同嗰個業主地主租，要交兩 份。咁而家個地主屬於咩㗎？譬如呢個單位為例， 我哋唔使，我哋而家呢度係屬於政府嘅，就 交每年 交牌費同埋差餉得啦。 係好平，象徵式㗎嘛。 係象徵式嘅啫。 哦，咁但係聽你講咧，譬如你想改建啊，譬如維修啊，都好多掣肘喎。 而家唔得啦，而家你喐塊磚都唔得啦。 哦 ，OK。 你爛咧，你又譬如話，我用磚嘅，你可以用磚。如果你係呢啲用，你係用 鐵皮啊， 鐵皮有啲，你再改翻。 哦，即係佢有記錄曬你層樓 係。係啊係啊，因為佢寫曬紅油，寫曬登記曬，擺幾年前登記曬㗎啦。 咁有冇承繼權咧？ 承繼權而家有，以前冇。 哦，咁點樣爭取翻嚟咧？ 佢政府放寬咗。 即係97之後咁。 係啊。 哦 ，OK， 唔怪之，新界人以前好似好反英，但係後來又同而家共產黨好熟咁樣，就係呢個原因啦，會唔會？係 啦，而家佢除咗可以收翻你喎。 哦，即係佢有控制權喺佢手 嘅。係啊，而家我哋一排係一年嘅啫嘛。 係。 一年佢唔租俾你，佢取消你嘅牌，咁、哦、你又無條件要交翻俾政府 啦。我唔怪得知投票嘅時候成日都咁合作啦。 係啊， 原來一大嘅。 佢而家佢呢屋係分兩種，有種係短期租約添喎，仲衰喎。 係 三個月一次。 係三個月一次啊？ 係啊， 咁咪好冇安全感咯。 冇安全感㗎。 我想係建設，譬如裝修下又唔裝修得。哇，咁都幾係嘢。 佢而家佢短期租約仲衰啊！佢話如果佢要收翻你塊地，三個月前通知你，你就要交翻塊地。嗯 啊咁所以解釋得到咧，我頭先大咗個觀察咧，嗰啲寮屋咧，咪行行自省啊，又做生意又唔做又得啊， 係啊， 咪就係咁解，因為係人係鬼都唔會為咗個三個月運，我投資咗啲嘢落，咁點？ 即係好似我哋呢度嗰陣時候，成日話裝修，即係整一單年一年排費一年，咁佢嘅第二年佢唔佢取消你個牌。 嗯 咁你有咩保障啊？冇、保障啊！你抌個錢落，你幾時揾翻啲錢啊？佢就係個你唔同佢買嘅商即係商業大廈喎。係嘛？ 係咪就係咯？咁樣啲租期嘅好唔合理。 係咯，係唔合理 嘅。點樣維持到啲生意咯？幾時先開始縮到咁短㗎？ 不嬲都係嘅。 不嬲都係啊！ 不嬲都係。 哦，唔怪得知。 我哋又唔可以，我哋住呢啲唔可以租俾人。 嗯。 又唔可以轉讓。 唔怪得知我觀察到咧，我以前有朋友都係住呢啲屋嘅。硬係間間都係咁破樓啊，又唔會嘥多錢再建設啊咁樣，啲錢就留翻住嚟使費就算咁樣。 你根本就冇，一冇興趣去。 嗱呢啲我啲城市人咧就都係大鄉嚟嘅，即係不嬲都唔知點解。 係啊， 係。嗱，而家睇下有幾多人在線先。哇！而家都有幾廿人嘅喎，咦？有好多人留言喎。OK， 嗱，而家唔得閒招呼佢住，我繼續講翻咧。啲風土啦，不如即係 我哋呢度以前咧，我係就係兵房嚟嘅。 哦， 因為係幾時開？係英軍嘅。 哦， 我哋呢度叫四十二號兵房。 哦，因為你以前嚟洪水橋喺出邊嘅。 係啊，我哋喺街口度。 哦，哇，街口其實很旺嘅喎。咁後來因為 以前就唔旺嘅，我喺野度時咧就係種菜嘅。 哦 ，OK。 即係成個我 即係青山道已經有㗎。 係啊，就帶埋咁樣以前啲舊嘅部屬。 係係。 栽落嚟好難揾嘢做啊嘛。 係自給自足啦。 有食無工都冇人請㗎嗰陣時候，好慘㗎，就四幾年嗰陣時候。 係係係。即係為咗求存。 係啦，就所以就攞批咗啲地。 係。 咁樣就喺度收留嗰啲手下喺度種菜。 哦。 即係後來咧，嗰啲手下咧，即係踏穩咗腳啦。 係。 出面開始啊，有即係有啲工業咧，咁啊個自動出去揾，就去揾食。 係。 咁我阿爺將嗰啲地方起咗咧， 係。 將啲雞屋啊啲之類啊起好啦，就租俾人。而家街口呢啲鋪頭以前我阿爺收租。 哦 ，OK。 即係宜興啊，呢個辣都係啊。我阿爺喺個以前係養白雞嘅。 哦，白雞即係嗰啲竹絲雞， 唔係嗰啲美國雞。 哦，生湯雞， 係啊，利康雞冇錯，就賣你生蛋就收， 就特別大隻嘅， 特別大隻嘅，嗰啲叫利康蛋。係， 冇錯。 誒， 加唔係本地都利康蛋嘅，我以為淨係美國嚟。 唔係美國嚟嘅白大白雞啊， 總係美國嚟嘅。 係好鬼大隻嘅， 但係唔好食。今日聽講蟹 嘅，係好蟹嘅。個專嗰啲利康蛋咧就專交酒店嘅。 哦，明白。 即係我哋冇得食嘅，食唔到嘅食，我哋係食土雞蛋咯。 係，其實土雞蛋好味啲添。 係啊，佢又。嗰啲啊，你整一個汁啊，裝好一半打半打就交酒店。 哦，嗱，以前就係靠咁樣維生啲。 係咯 係咯。咁我想知咧，你爸阿爺同啲部屬喺度開墾啦，叫做以前乜都冇噶嘛。咁咩原因咧？即係英軍撤走之後，就俾個機會你入嚟自己劃個地啊？定係點啊？當時係 嗰陣時，我哋間鋪頭喺麗虹花園嗰度咧，而家麗虹街口啊。 即係其實青山道口。 係啊，而家行出街口而家咪啊有個麗虹嘅，嗰陣時我哋間鋪頭喺嗰度噶嘛，咁誒阿邱德根嗰陣時同我阿爺咧就，嗰陣初來嚟就好鬼窮嘅，同我阿爺好朋友，成日同我阿爺度水嘅。 哦 ，OK。 後來我阿爺 因為報恩先，後來 就介紹咗傳翻個土豪，同佢搞開始搞地產，咁啊發咗達。咁啊為咗報恩咧，就本來送咗而家惠康嗰度啲地俾我阿爺嘅。即係我阿爺嘅人就永世都唔貪啲 鐵血軍人嚟啊！ 係啊，佢唔要，佢全交租。咁邱德根就好大方嘅，成幾十萬隻地，就收佢300蚊一個月啫，就交去嗰個遠東銀行。 哦，係啊，係啊， 咁樣。咁我阿爺咧，佢話咧，你老人家做到你唔做，你交翻俾我得啦。 係 咁我阿爺咪就係攞一塊地嚟招呼嗰班下屬。 哦。 種菜咯。 哦，上一代就係真係講儀器。係 啊，真係講儀器。咁我哋嗰陣時都係啊，我哋初初就賣柴嘅，賣柴咧又種兼種菜，我豆真係好巴閉。 係， 我豆好文弱書生嚟噶嘛。 啊，佢係參謀咁樣嘅。 係啊，瘦瘦削削嘅，都諗唔到佢咁叻。 哦 ，OK。 又賣柴。係。佢又唔識踩單車嗱，我哋依家嗰把秤啊，我賣柴嗰把秤仲留喺度啊。 係喎，係喎，係喎。一陣間我呢度之後咧，我行一轉，介紹翻啲呢度啲嘢俾大家。咁咧係啦，嗱，譬如你爸爸賣柴，跟住英軍幾年走㗎？而家呢個地方 應該係搬入嚟，應該係大約五十年初啊， 就咁早就 好快就我嚟咗冇幾多年，佢就搬走啦。 哦，乜嗰陣時唔係要抗共嘅咩？ 佢唔係抗共，因為佢呢度撤出啦。 哦，即係撤走咁啊！因為第二次大戰之後， 係啦， 就打完仗啦。 因為我哋49年我落嚟嘅， 係 佢大約五幾年，我落嚟冇幾多年咧，即係我嗰陣幾歲，所以好多嘢都唔係記，即 係。但係歷史混合翻嘅。 通常咧就係都係50年代到啊，呢個兵群就撤出。 係 以前啊。對面的路啊，嗰度有舞廳噶， 舞廳，係啊，專係招呼啲英軍嘅， 係啊，呢個新界第一間舞廳就叫荷里活， 荷里活 舞廳， 哦，記得，哇，呢啲真係未聽過人講， 冇人知係 喺呢個當地嘅民風， 當地都未必有人知㗎，係我哋呢個 年紀先知，係，哦，即係灣仔都未有耐係咪？定係灣仔同時有好盛， 灣仔嗰陣時都有， 嗱，以我所知，石崗有啊，出名啊。因為石崗軍營都仲喺度， 石崗嗰陣時都有幾間酒吧，我有朋友都開咗間酒吧。 嗰荷里活舞廳啊，咁係咩形式嘅舞廳咧？ 即係好普通噶嘛，有一樣有酒有食嘅，一樣有係啊有一樣有舞女嘅。 係咁，你嗰陣時 舞女 又好細個嗰陣時。 嗰陣時候都係八九歲嘅，都係八九歲，因為我哋嗰陣細個好八月四週捐噶嘛。 咁捐入去舞廳度見識下。 冇，都邊邊入啫？俾人入噶，佢以前嗰個嗰度叫做顏苑，顏苑個老個業主啊，周顏斌就係國民黨嘅少將嚟。 哦 ，OK， 哇，全部猛人。 係啊，以前揸住好多將軍㗎，嗰陣時咧，即係日本投降，佢有份嚟接收香港嘅。 嗯。 所以佢撈咗幅地就喺嗰度。 哦，明白。 唐新村有幾個軍頭喺度㗎。 哦，原來咁嘅。 係啊。 即係嗰陣時係太平咗，就軍頭有呢啲咁嘅關係，有著數。 混水摸魚 啊！唔怪之咧，我好耐之前啲朋友咧，佢係新界嘅，應該係原居民啦，或者住咗好耐啦，但係西人樣喎。 哦， 係咪解釋得到以前？ 即係可係啊！我石埔村有個兄弟， 係 都係西人樣， 係 佢可能嗰啲呢度有幾位母女咧，都嫁咗俾嗰啲。嗰啲鬼佬， 係咯，我識一家， 咁啲鬼佬可能有發生咗關係， 可能係有下一代啦。 係啊，有。 我就有朋友喺成家人都喺聯和墟住嘅，即係原居民嘅，又成家都係鬼樣嚟嘅，直一啲唐人樣都冇喎。但係啲廣東話好流利，講粗口好流利咁樣咧。咁我原來即係哇，同阿公生傾咗一陣偈咧，解開好多謎啊！ 我哋呢啲我哋叫鹹鴨撐，我哋叫係啊鹹鴨撐，係啦。 係， 因為血兒啊，你叫叫鹹蝦撐㗎嘛。 係啊，冇錯冇錯。咁咧，即係嗱，呢啲就即係大家唔講嘅人唔知。咁仲有咧，嗱之後工業起飛之後，軍營又走埋，好自然荷里活就執笠啦。 執笠係啊， 執咗笠就起咗樓啦。 變咗茶樓啊！ 哦，變咗茶樓。 變咗雁苑茶樓啊！ 哦，明白。 佢以前咧出邊嗰度咧有間西餐廳嘅，叫雁苑餐廳。 係。 後邊咧就荷里活舞廳。 哦， 前面有間餐廳嘅西餐廳嘅。在新界嗰又係第一間西人西餐廳， 係哇！呢度原來好多 做西菜， 好多經典嘢嘅喎。 係啊，即係好多嘢係我哋呢啲叫做遺留落嚟。 即係你見到曬喎， 見到曬啊！ 係咯，哇！真係好啊！ 因為嗰陣時個周漢斌個仔同我哋好熟噶嘛， 係即 係因為成日 由細玩大， 係啊，再打波子啊，你知啦。 咁嗰陣時，譬如你哋社區嘅地方喺邊，即係一齊聚集埋啦。 冇㗎。冇社區 啊！即係唔使個墟市 啊，唔使啊！ 即係村民， 因為人口唔多嘛，行嚟行去都係我呢十零個僆仔咁。 但係佢行嚟行去，咪又係都係嗰啲部屬嘅親戚。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兄弟咁樣感情喎。 成日 咁而家仲有冇聯絡㗎？即係 冇咯，嗰啲冚唪唥去曬外國 啦。移民，但係點解你又唔移民咧？ 誒，我又唔中意移民。 照計你去台灣就真係。 我都去過荷蘭嚟啊！ 去荷蘭。 好鬼悶㗎！ 好悶啊！ 有咩意思啫？ 睇下你追求乜啫。有 啲人朝頭早對住個廚房，夜晚又對住個房，咁樣一人工做好。 哦，係喎，即係出埠嘅華人通常都係做。 好冇乜意思啊！唔係嫖就倒㗎啦。 係， 係嘛？ 啲唔係好健康嘅生活啦。 所以咯， 咁香港反而 其他單條條結婚 一條係。咁啊嗱，我又到我嘅七十年代嘅時候咧，我覺得我第一次嚟元朗咧， 哦， 就係因為嗰啲花炮會嘅， 哦，花炮會 有個循環循行 嘅，係有 元朗 三廿三有， 而家呢度 而家仲有啊， 距離呢度遠唔遠嘅？ 我呢度元朗好近嘅， 好近嘅， 唔係屯門咧有啊， 屯門 嗰度天后宮。嗰陣時我哋出師咧，都去到我呢度歸屯門啊嘛。 係嗱，出師咧，大家後生仔唔知咩，即係舞師。 係舞師啦，舞師舞龍啊。係 係係。 要搶花炮。 係搶花炮係咩嚟嘅？ 以前咧，我哋搶花炮咧，就佢喺個一塊大嘅爛地嗰度啊，搭個台，咁嗰啲人抬啲花炮上去上邊就點一點啊！啲放火照噴，跟住啲風，個個一齊去搶啊！ 係， 即係佢 邊個想跌翻落嚟？ 跌翻落嚟，佢第一支竹籤上面咧就有個號數，即係第幾號炮，第幾號炮 啦。 咁通常最好就係三號炮，個丁財貴啊！ 哦 ，OK， 搶到就不得了啦， 就生意興隆啊！ 係啊，係。 咁有冇走雞嘅咧？即係搶到有冇啲真係唔好彩嘅咧？ 好嘅，一定有， 真係發達嘅。 係啊，唔係我發唔發達咗先，唔知人哋啦。 起碼好彩生意興隆啦。 不過圍村嗰啲搶到個個都發達㗎啦，而家邊居民邊啲發達啫。 咁我印象中咧，係原居民實發達啦。 實發達㗎， 戲都拍過啦。 係咯，有咩發達？ 早排嗰個侯志強嗰啲 係咪？係啊，佢上水啊嘛。 上水一邊係咯，即係嗰啲人個個都發達㗎嘛。 鄧達志發達咩？ 鄧達志發達㗎。 平平山鄉。 不過鄧達志近來身體唔係幾好。 係啊， 真係希望佢快啲好翻。 佢生腸癌好似。 係，但係而家夠技術應該。解決得到 啊！搶癌就冇問題， 即係割咗佢，割即係瘦啲嘅點樣嚟？係即係好多圍村嘅人都係出名嘅人嚟嘅。 係啊， 即係嗰個誒高文安都係好似 係啊係啊， 即係有啲姓成啊，有姓鄧啊， 姓成就 西貢嗰邊 呢度都有啊， 都有嘅。 呢度下村都有，都有我有都有有姓成嘅。 係 下村都有姓成嘅。 哦 ，OK， 係 啊。 喂，咁嗱，跟住咧，七十年代，我記得我印象中花炮咧，就係夜晚黑嘅時候去酒樓。 係啊， 頭噶嘛 係 嘛，有啲唔同嘅聖物啊嘛，所謂即係嚿姜，扎有把刀咁樣，又有啦，有啲誒個公仔， 姜翻又會有生仔啊，生仔都咪頭姜咯， 係啊，冇錯，同埋有啲扎作嘅嘢啦， 又要有咗 B B 就投啲肉鴨仔咯， 哦，即係全部都係典故嘅， 係啊係啊， 不過呢個我又唔詳細講啦，因為咧都幾複雜，同埋我又識得少啊，咁啊真係靠公山嘅拎翻記憶出嚟咧，就益下我哋大家啲。比較年輕嘅朋友啦， 好多都唔知嘅。 係啊，咁嗱，我以前咧，我就跟機械商會，機械咧就揾個電鏡，懟啲木落去。 嗰啲界木嘅。 界木嘅商會嘅，咁即係咪有條隊噶嘛？ 係啊。 即係好似而家車大行咁樣，都有啲土地聯盟啊，有啲民主黨咁樣噶嘛。但係以前咧，就全部都係啲商會嘅。咁啊，投啲嘢翻嚟咧，夜晚就。即係講 就喺酒樓， 係啦，講你即係誒價高者得 嘅，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陣時最尾嗰個有個福鼠啊， 福鼠，唔係最貴有條長虹， 長虹， 即係佢花炮上面有條紅布咧， 係 嗰條就最做開鋪頭咧最就要投呢條大展紅圖咁嘅意思， 哦明白， 就係投條長虹翻去掛嘅， 係 叫大展紅圖， 係 就咁樣， 咁嗰陣 時嘅， 嗰陣時其實咧。新界嘅熱鬧咧， 好熱鬧嗰陣真係好熱。 但係嗰陣時人口啊少過而家好多。 係啊係啊係啊！ 但點解人口少嘅更加熱鬧咗咧？ 因為佢人中興啊嘛，條條圍村多啊嘛，香港幾多村？你新界幾多圍村啊？ 係 條條村都出條絲，出兩條絲。係嘛？我哋丹桂村，我哋洪水橋都幾個花炮會。 係係。 啊，潮橋啊，丹桂村啦。 係。 有紅石啦，有我哋本身我哋我師傅叫林國啊， 教拳嘅，邊啊蔡李佛都有， 蔡李佛， 哦係，蔡李佛係冇麒麟噶嘛， 唔係， 都係冇師嘅， 一樣係冇啲冇咧北南師啊， 南師， 又青鼻鐵角牙刷須， 哦， 即係個成隻獅啊黑色，但個鼻係青色， 係， 嗰啲須咧就 啲須白 慘出嚟嘅， 哦係， 黑色嘅。 喺呢度橙色， 佢係打仔師嚟㗎。 哦， 你一上街， 熒光嘅橙色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我嗱，我聽師傅講咧，就係啲獅子遇著獅子嘅時候，係有個禮儀嘅。 有個禮儀啊！ 你如果係挑釁嘅咧，就打㗎啦，真係。 如果你大家唔肯 個師傅通常咧都撳住個師樓嘅，係啊，撳住師樓咧，大家敬禮，大家互相交拜帖咁樣嘅。如果你有一隻近起身嚟咧，就打交啦。 哦，即係以前係惺惺相惜，互相有個秩序咧，就即係我不嬲都唔拖你噶啦。咁啊，趁嗰日開波，因為嗰日人齊啊嘛。係 啊 係啊。係咯，因為呢啲幾有趣，即係呢啲嗰陣時係地下秩序啊。咁但係到近來啦，我就睇過一個比較難忘嘅舞師咧。就係阿劉家良師傅， 劉家良，佢係我哋嘅師公嚟， 哦 係 嘛，佢哋洪拳嗰邊嚟， 洪拳啊， 係啦，咁佢個出品嘅儀式咧好特別嘅，就冇曬白絲， 白絲， 白袍， 佢哋叫喪絲， 哦， 即係喪啊， 喪 絲，如果紅，如果紅色嗰啲咧就係碎絲， 哦， 就係喜事， 哦， 啲絲咧分劉關張。 哦， 張飛咧就係打交嘅， 即係三角嘅時候嗰啲人物嚟。 紅色嗰啲就係關公， 哦， 白色嗰啲即係淡色嗰啲就係劉備， 哦， 獅子分劉關張， 武咁 樣，係啦，明白。分劉關張。 其實好多呢啲咩嚟嘅，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我哋香港遺，即係已經好多人遺忘咗呢啲冷知識啦，所謂。但其實而家咩人流傳咧？譬如你頭先話呢本書咁解啊。咁有啲外國人咧，譬如啲西人咧，特別有興趣喎。但本地人咧，反而咧刻意唔記得啊咁樣。 係啊， 即係覺得點解香港人會咁樣咧？ 香港人根本冇乜政治好冷感啊。 係。 對於政治冇乜。 哦，即係你覺得呢啲典故都係同政治有關。 唔係，根本香港生啲人都為生活而忙，邊得閒啊理呢啲咁嘅嘢啊？係咪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阿爺有咁嘅歷史，我哋都唔公都。即係咁啱朋友坐埋嚟，係傾下啫嘛，唔係通常我哋都冇人知道 我。但係我又唔太認同啊，因為啲人都好多嘢要留意嘅，電視劇啊嗰啲，哇，同埋維康咩減價，佢哋好緊張喎。但係咧有啲好貼身嘅又唔緊張喎。 呢啲係香港呢啲係嗰啲就係啲好現實嘅經濟問題。 甚至乎麥當勞特價哇，呢幾日人人都講喎。 喂，換啲士丹啊，跟住嚟換嘢。係。香港人就係咁樣㗎啦，而家。係。邊嘢諗到呢？搞呢啲 嗱，真係要我做多幾個節目咧，或者口述歷史咁樣，即係成全翻嗱。我其實我咧就唔識出書嘅，即係我啲文化水平有限。但係咧，我就希望咧有啲朋友睇咗我呢個節目咧，就即係令到佢興趣大增，甚至乎有啲我識啲朋友喺長春社又做嘅，唔知道你有冇興趣過嚟呢邊就做個訪問啊，或者了解多啲咧新界以前嘅面貌係點啊？因為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因為今時今日你睇下搭輕西鐵嚟，哇個個站都高樓大廈，哇啲人咧都唔似新界人㗎啦，即係全部外來人嚟㗎， 全部都係外來遷徙入嚟㗎啦。係 係係。 所以而家啲原居民變到咪和氣咯。 係。 因為你好似以前咁樣，邊係一提起丹桂村人都話呢地方唔嚟得， 唔敢入。 你即係以前啊，喺出面大馬路都車親人啊，打到死㗎。 即係私刑㗎咯喎。 係啊。你知嗰啲原居民咧，又有啲擔杆咧，兩頭尖嘅，佢篤啲茅草噶嘛，係咁插噶。 土人 咁。係啊。 咁恐怖，你見過未？ 我哋見過啊。所以嗰陣時咧，元朗差館都話，你由南地一路去到平山，你車到人即刻要去 差館，自首 停車都唔好停。 係，明白。 你停車就死。 安慰前感嘅。 係啊，好犀利㗎。係 係。即係以前啲人成日啲城市人覺得哇新界佬好惡噶，就係咁解啦，即係事實嚟嘅。 真係真係啊！ 即係唔係傳聞嚟嘅。 唔係傳聞，真係打到你死㗎。 明白。 你喺屋企啊？你入去個圍村啊？佢唔俾你入就唔俾你入。 係係。 你踏多一步就打你㗎啦。 係哇！真係咁惡。 唉，嗰時有間鋪頭喺洪水橋大街嘅。係。一到夜晚八點鐘，我哋就要閂門。 係，我自己喺度住都驚。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嗰陣從小條有鴉片煙檔啦， 哦， 有好多大檔啊嘛， 哦， 佢串 賭咩㗎？ 係啊，佢 十三張 翻單排九咯，鴉片啊， 即係中國嘅古代嘅賭法。 係啊係啊， 翻單排九，魚蝦蟹咁樣。 魚蝦蟹冇嘅，翻單排九， 哦， 嗰個翻單排九。 係係係， 有啲鴉片煙檔。 咁嗰陣時開到啲係咩人咧？同埋開鴉片煙嗰啲咩人？ 有啲黑社會咯， 即係大天子咁樣。 係啊，跟住啲圍村啲原居民照咯。 哦，即係原居民就係做一個，即係要俾佢知道，打招呼，係 啊， 嗰啲人就著嚟揾食嘅，哦，就係咁嘅意思。 咁嘅意思啊。 嗱，譬如你講賭檔咧，其實我以前住屋村嘅，咁我屋企都係開士多，所以我同你好啱傾，原因就係咧，我見到嗰啲嘢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嘅。咁以前開士多咧，以前即係自給自足噶嘛，即係你開士多，即係你走去 同個汽水廠攞啲貨翻嚟咁啊賣，咁啊方便啲街坊咁樣。咁咧唔少得咧一定有賭檔啦。咁我哋前屋企有十三張啦，外圍馬啦，外圍狗啦，同埋魚蝦蟹都有嘅。咁啊咁跟住咧就嗱，我以前咧我哋住屋村嗰陣城市咧，就成日有啲警察上嚟收片。 係啊係啊。 咁咧或者橫頭換咗老細咧，佢又嚟下馬威，又嚟拉人嘅。咁我印象中咧，我記得一兩次咧，啲差人成班十幾個衝入嚟，叫啲人唔好喐。咁個細路仔走先，叫佢出去避一避。咁跟住發生咩事我就唔知啦。係啦， 收錢啦。 即係嗱，當時咧啲人都有羞恥心嘅，佢唔想俾細路仔見到呢啲嘢。係我諗應該係咁啦。咁咧跟住咧，後來俾佢搞到都開唔到檔啦，因為有投注站啦。即係啱啱冇投注站之前，我見識到咯。咁呢度係咪都一樣？ 我哋呢度又唔同喎。 係， 因為我哋開親呢啲咧，即係差館有人撐嘅。 哦，即係當時差人都知嘅， 知㗎。佢嚟冚你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嘅，通知你。咁我哋做場大龍鳳， 係打乒乓啊嘛？ 唔係打乒乓，揾幾個導遊喺度賭，俾佢拉翻去交差。 哦，即係棋子啊嘛？ 係啊，棋子， 即係揾佢制棋。 係啊。 呢都係辦法喎，咁樣。 咁咧，跟住拉咗翻去之後咧，你啲家用咧就由賭檔俾，翻去冇嘢啫，罰下錢就走啦。 即係呢個又係地下秩序啦，即係大家都係好樂壇，因為可能上司係鬼佬，佢又唔受呢套，你又做場戲俾佢睇咁樣。 做場戲俾佢睇，咁拉幾個導，揾幾個導遊 啊。咁咪有計喎。 做戲子咯。係。咁去到。罰錢啫嘛，罰錢有咩嘢啫？ 同埋上庭認咯，認罪認罪。 好微嘅十零廿蚊啫嘛，就 嗱，仲有一樣嘢咧，我諗大家都唔知啦。嗱，我伯爺咧以前就幾醒牌嘅，買咗嗰啲 NGEC 電視啊，咁咧就有個竹簾咁閂埋，就買翻屋企咧就睇預場片，即係唔係嗰陣時唔係預場片，嗰陣時都叫就大電影嚟嘅，有龍劍飛啊、如來神掌啊咁嗰啲啊，最受歡迎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其中一個公屋單位咧，就隔咗個角仔喎，仲要即係石超等同埋地面啊。咁一毫子一個睇一套戲，哇、啊！就賺即係有錢供我讀書啦，已經有幾兄弟姊妹添。 唔 係，咁就搞掂嘅咯。 啲電視機好難買得起㗎。 人哋冇咯， 冇啊嘛。 係啊， 你想睇？我哋嗰陣時就唔係啊，細個時候就係聽你我天空小説啊。 哦，係係，廣播劇。 老豆啊，冇錢買收音機。 係。 嗰陣時買新機分期付款可以，跟完之後新機啊，可以分期付款嘅，買乜嘢電視？我哋走去人哋鋪頭度咧，偷到時到後就坐喺度，聽咧天空小説，你我天空小説，嗰陣時馬超時啊啲啊， 係馬超時定馬超時，係嗰個 馬超時， 馬超時係即係嗰個專係做馬姐嗰個角色。咁咧同埋嗱以前我咁大電影咧，嗱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嗰啲公園咧，嗰陣市政局咧就會拎個放映機去投射嘅，咁啊幾百人喺度睇嘅咯喎。 啊，我哋嗰陣時候唔係喎，佢美國新聞處嚟播喎，播迪士尼喺度邊係啊？ 美國新聞處 係啊，走嚟我哋嗰陣時喺柏爾讀書啊。 係。 佢大約一個月到咧，佢就派人入去播啲卡通片啊，即係和樂迪士尼啲卡通片啊。嗰陣時候有得睇。 哦， 我哋去戲院睇戲咧，就跟阿叔跟阿大人啦。 係。 嗰陣時候一張飛。 係啦，而家繼續緊嘅，係喎，繼續緊喎。有電話入咧，啱啱頭先就繼續緊，係。咁咧就嗰陣時就跟山尾咧，即係我住市區都好多戲院嘅。嗰陣時又係咧坐滿曬嘅。我聽個家姐講咗，我未去過啦。咁咧知道嗰陣時都係六七十年代啦。咁六七十年代之後，哇！嗰陣時工業好起飛嘅喎。 係啊。 咁嗰陣時呢度有咩變遷咧？即係你話起沙廠啊、手造業啊。 嗰啲又冇，多數係做膠花。 哦，膠花時代啊。 做膠花。 嗯。 跟住咧就做 假髮。 假髮。 嗯。 跟住再做嗰啲咩？ 玩具。 嗰啲。 頭髮。 織毛衫啊。 織毛衫。 用手搖 嗰種，即係個柄咁搖下搖，梳梳咁樣。 而家用電機啦，嗰時用手搖機噶嘛。啊，路路轉變，後來有廠啦，做啲回收廠啊，收啲人啲廢紙翻嚟咧，變即係啲膠袋咧，翻運翻之後變膠粒。 哦， 一路開而家 即循環。 係啦，循環。 係。咁嗱，我知道一個年代咧，好多人突然間搬扯嘅，係咪有咩誘因咧？係咪俾錢去收地啊嗰啲？ 佢係成政府收啊嘛， 要政府主動收。 佢而家要拆一條屋，嗰陣時應該攞起要起好多公屋啊嘛。 咁啊，搬上樓， 搬人上樓啦。 係，呢度係咪第一個公屋？係咪大興村啊？屯門 應該係大興村啦。 係，我有印象。 係啊係啊，應該係大興村。元朗就元朗而家拆咗啦。 係。興咩村啊？叫興華村啊？ 而家唔係啊，而家唔知叫乜鬼村，嗰度元朗村。 哦，係。 係元朗 公屋嚟嘅。 係啊，公屋嚟。 而家啲根本 而家拆咗起曬樓啦。 哦，而家嗰個記唔到㗎啦，多到。 係啊。 我今朝搭西鐵嚟啊，搭西鐵嚟到，跟住轉。輕鐵呢，我搞咗成四個字我才明白， 現在公屋就搬到天水圍，全部在天水圍，集中天水圍，所以說英國佬有些眼光，那時天水圍的塊地就李嘉誠買了，就 是嘉湖山莊， 是啦，那政府要跟他收回70公頃，他說如果你不給賣回70公頃給我，他就不給你起，那時候是那些魚塘啊、鹹田來的，李嘉誠肯啊買用啊，咪又邊有而家天水圍啊？ 咁所以其實當時個政府係有意志， 係 服務人嘅， 人哋睇得到啊， 有 眼光。 即係講到回歸啦，即係回歸對其實新界人有咩好大影響咧？你覺得你眼見到？ 對我哋冇乜用啦。 即係你見到個社會有咩變咧？ 都冇乜，都係如果咪即係嗰啲私人樓起多咗咯， 係 咪益咗啲圍頭人咯？ 哦，即係調翻轉嗰啲普通市民就， 我哋冇乜得益㗎，只有拆俾佢趕走咯，有咩啊？ 係， 係嘛？而家你好似你唔起公屋啊，搬咗我哋，咁去邊度住？ 係， 補翻而家咪好啊， 補翻30,000蚊啦， 補翻幾萬人有乜鬼啊？俾翻嗰陣搬遷津貼，你搬你去邊度住啫？ 30,000蚊都唔夠裝修， 裝修你而家根本想揾地方租你都冇。 係，咁佢唔會唔理呢啲咁嘅寮屋啩？我諗。即 係 其實佢有權嘅， 有權㗎， 因為你又唔係地主 啊嘛。係啊，你唔係地主，呢啲地啊，好似我哋呢啲政府地。 係，咁有冇擔心過咧？ 咁啊，梗係擔心啦。 嗱，早排我聽到咧，早5-6年開始咧，有好多本地嗰啲，譬如朱海迪，你有冇聽過？ 係啊，朱海迪。 你覺得係點咧？即係維護翻。 係啊，佢肯真係，所以佢咁多選票就咁。 咁但係你覺得係危唔危險咧？ 都冇得危險啊！ 哦，民建聯嘅， 佢啲係都係左噶嘛， 建制派嘅， 所以佢有其實掛曬啲 banner 嚟我度就係咁咯。 其實佢哋係咪左咧？ 梗係左啊！ 唔係，即係淨係睇錢啦，即係左又唔同噶嘛。嗱，今時今日咧，我諗好多人仲分唔到咧，咩叫左仔啊？咩叫做建制派啊？ 或者正式左仔，你係入咗黨先至叫做係啫嘛，係黨員就係啊。你睇呢啲叫掛單， 係有冇著數咧？睇到 即係冇著數啊！年年講 緊佢哋嗰啲喎。 年年嗰陣攞幾億咩維穩費，咪派俾呢班人咯，咪邊有蛇齋餅種啊？錢從何來啊？ 依家有冇收過啲蛇齋餅 種？唔知唔去嘅，佢成日去叫我旅行，我都唔去嘅。我奉之唔。 其實咧，我覺得反而咧，我聽阿長毛講咧，佢有個策略咧。如果你嗰啲人收咗佢之後，又聽佢講選投嗰個票咧，咁如果佢得逞咗，你咪冇咯下年。 佢唔 係㗎，所以鼓勵佢咧，年年攞咗咧就照投對方，咁咪年年都要俾咯。 係啦， 咁咪著數啲先。 所以佢想佢搏要連任㗎嘛。如果你唔繼續聯絡啲街坊，你有乜機會連任啫？ 係 咪啊？ 咁但係朱凱迪攞咗啲票，你覺得係咪外來人投俾佢咧？ 梗係外來人啦。 但係你唔係外來人喎。 我都係外來人啦，我都大陸落嚟㗎嘛。 哦，即係你唔係呢個香港 人。係咯，即係我哋係無他嘅，而家都唔講政治。係。最緊要對我哋啲窮下等人。 係。 中產能夠有裨益嘅。 係。 當然要選你啦。 好多朋友都唔了解嘅。即係覺得咧，譬如上年紀好似阿公生呢啲，就一定係投民建聯㗎啦。其實唔係嘅，即係好多人都有佢嘅諗法嘅。即係譬如阿公生都留意政治嘅，咁佢咪知道其實嗰啲人喺度賣咩藥咯。 問題就係咁，點解要投一人要投民建聯咧？即係有乜事嗰陣時候，而家你係民，而家係共產黨掌權啊嘛。即係梁振英阻都唔阻啦，紅褲仔出身㗎，我哋早就知㗎啦。 哦。 咁佢話曬事，咁你有咩事幹要求嘅？你係咪揾佢啲人去出頭啊？ 係， 要揾泛民嘅，政府睬你都傻啦。 係，仲唱反調啲， 係嘛？ 專登搞你啲。 咪咯。 係。 如果你係揾民建聯嘅，因為佢而家呢個政府都要靠呢班人建制派嚟撐佢噶嘛。 嗱，我有個經驗咧，就反駁翻你嘅，因為我認識個商人咧係好有錢嘅。佢喺上面咧，因為啲權鬥嘅關係，令到坐咗幾年監。 誒，有不時有嘅呢？ 佢全部都係揾嗰啲民建聯啦，蔣麗雲、蔣麗萍、蔣麗雲、 蔣麗雲 嗰班，全部一個都唔幫佢，同佢割席添啊！ 佢人睇呢單嘢係牽涉到乜嘢嘅內？佢啲人好精㗎。 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係咪要保留先？其實佢哋為咗利益嘅啫。 我哋講呢啲咧，就係喺香港。香港你有咩人仲大得過建制梁振英啊？係咪？而家問題上大陸唔係喎，你佢個底咁厚，點都話好似周永康咁，你夠膽嘅馬仔搞你，你民建聯呢班友夠唔夠膽去投訴啊？係嘛？ 哦，即係唔夠大咁意思。 夠大啊嘛！ 你驚唔驚講政治啊？我突然見到你太太有啲皺曬眉頭 喎。我老婆台灣㗎。 哦，唔係，但係都驚㗎嘛，左陣好多人驚㗎嘛。 所以成日叫我唔好講咁多嘢。 係咯，咁你唔驚咩？你自己？ 我驚咩啫？我冇有驚，我阿爺後代夠大啊嘛。 哦，照住。 照住啊嘛。 哦。 驚咩啊？而家大共產黨成日走嚟揾我。 係。 搞我阿爺嗰啲嘢。 哦，咁共產黨咩人嚟揾你咧？香港嘅中聯辦啦， 唔係喎，佢大陸直接落嚟喎。 哦，直接落嚟。 係啊， 即係講曬國語咁樣。 係啊，直接落嚟㗎。 你識普通話㗎？ 我唔識啊，我阿老婆翻譯咯。 哦，明白。咁佢哋係 問，佢有啲落嚟嘅係講我哋 白話， 講白話嘅。 哦，明白。 有陣時叫我上深圳見佢啲書記㗎。我見過一次，見過一次。 洗頭啊，上去。 我唔驚啊。 即係撳佢洗頭咁點算？ 我唔怕嘅。我哋有把炮，我唔驚佢啦。 哦，明白。 我都早嗰輪啊，佢哋呢度搞我嘢嘢，我都有上去啊。 哦。 我叫佢唔好搞啊，又搞紀念館，又搞銅像。 係。 出街 㗎？出緊街㗎啦。 咁 你 執 啦。唔驚有後台啫。 驚咩啊？ 唔係我哋講嘅文化啫。 咪咯。 係。 使乜驚佢啊？我又唔係鬧邊個。 係咯，即係講個事實。係 啊， 陳述翻個事實出嚟啫。 講啫。 係。喂，咁嗱，譬如而家你見到個社會，我睇到你咧，雖然你住得唔遠啊，咁啊，你都幾了解個民生嘅喎都。 有陣時呢啲嘢就得閒睇多啲，聽多啲。 係。咁你覺得咧？嗱，我哋細個，你細個同我細個唔同啊，你再早啲啊。咁我哋以前揾食好容易嘅，即係都唔驚冇工做嘅。 係啊。 咁但係你點睇而家嘅細路仔咧？即係你係咪覺得佢哋好廢咧？ 係啊，真係好有閒揾嘢做㗎，唔係廢咁啊難啊！ 啊，真係考唔到你啊！ 係啊，因為我個仔親歷其境嘅，佢唔做呢份嘢，再揾翻第二份嘢，分分見親工都唔成嘅。 係。 你有咩理由咧？ 佢做開啲咩專業㗎？ 佢又冇咩專業。 即係做開本行咧？ 我個仔而家就做緊嗰啲。建築材料嗰啲啊， 係，佢最近好有得做喎， 佢樣樣都要做嘅， 係， 咁啊佢又唔怕辛苦， 係， 但係咧，有陣時啊，走去嗰陣時候冇嘢做，得建物流又唔得，做乜鬼？ 而家難㗎， 係啊，得個建字嘅人， 因為嗰啲學歷要求又好高， 你搞得做物流做保安唔係好高嘅學歷啦啩？ 咁又係， 係嘛？ 咁點解咁難搞？ 我都唔明㗎，可能我。而我個仔識嘢多一頭啊！ 哦，即係佢個履歷就 佢履歷啊，係咯，因為佢以前係新鴻基嘅做管工啊嘛。 哦，明。 你做保安，諗你做唔耐啊，係嘛？ 即係佢擔心佢 驚你做唔耐冇心做啊嘛。 哦，都係幾困難。 但係你再高級啲，你又冇咁嘅概念， 係 嘛？ 係。 所以咪變得難咯。 係。咁同埋而家社會個大問題咧，你關唔關呢個物價嘅事？ 根本就唔關事嘅 物價喎， 咁你對 嗱，譬如你揾10,000蚊，以前好使噶嘛，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收入唔夠支出 啫，即係個社會個問題產生好多事噶嘛。 你同揾工係兩回事啊嘛。 嗱，揾工 而且你係揾唔到 嘅 你。 揾唔到兼夾，嗱我頭先講係兩回事，兩件事都發生緊嘅，即係揾工又難啦，因為 物價又高， 日日喺屋企乜都唔理。 大佬，我而家幾廿歲，仲要你香港就 遺憾啦，不嬲都唔理噶啦。咁 我係不嬲嘅。 你點知出邊個？ 我係知足常樂。 我自己煩啫嘛，你又煩。 我心中係心中只一句説話：知足常樂。 係，都呢個好緊要嘅。 係嘛？我有得食，有得做，我邊使咩咁多嘢？ 係，譬如我頭先講。講譬如難揾工原因咧，嗱我嘅見解唔知你認唔認同啦。因為而家好多人本身個天分就唔同嘅，你又適合做呢樣，你又適合做嗰樣。問題而家所有嘅賺錢嘅方法單一化喎，即係話我唔投機，根本我做啲嗱，譬如你以前，譬如我當你畫畫好叻嘅，你以前幫人畫插畫又得，你幫人哋嗰啲畫油畫出口又得，但係而家呢啲行業賺嘅錢好少啊。咁搞到連個行業都沒落咗啊！譬如我以前學油畫，嗰個畫院，哇，佔地成五六千尺嘅，有同時可以有成三四十個畫師去畫嘅。 所以呢啲係政府政策。 佢交唔到租喎。 係咯。 咁啲畫賣一萬蚊一張。 所以呢啲係啲政府嘅政策問題。係。應該要租金管制。 係。 你冇租金管制咧，行行都死。 但你知唔知以前百幾年有㗎？ 有，我知道啊。係咯。英國時代有租金管制 啊。即係而家。講嚟講去，我有同好多既得利益者嘅朋友啦，即係自己放有樓又交租，啊佢哋又唔認同我講嘅喎。 梗係啦，佢租收。 即係覺得而家個社會分化到咧，個分化就係嚟自政府啊，唔係人同人之間 嘅問題。而家就係嚟自政府。嗱，你話你有梁振英話齋，起屋揾難揾地，喂點解你日年年都有十幾廿幅地攞出嚟拍賣咧？咁你賣少兩幅係咪可以起啊？ 你知唔知嗱呢個大話咧？我直頭喺政府嘅土地供應嗰個部門嗰度揾到一個表咧，就是、每年咧香港空置單位有幾多成？ 係啊， 你估幾多成咧？任你估。嗱，分開兩種，一種咧就貴價單位，可能超過1000萬嘅；一種一千萬以下嘅。嗱，講平嗰啲先，1000萬以下嘅單位，你估落成有人住同埋空置咗呢三個嘅比例係大概幾多？任你估，冇人住有幾多 percent？ 起碼四五成啊， 70%多 咪咯？ 咩叫冇屋住啫？咩叫冇土地？ 嗰啲人買咗嚟炒啫嘛。 咪就係咯，即係政府翹埋隻手。 咪咯， 咁唔死都唔得啦，大佬。 你冇理由，你冇理由啊！放啲大陸嗰啲人嚟。 你放啲人就嗰個審批權就喺大陸。 係咯，大陸喎， 即係唔係我哋嘅喎？啊，真係你唔。 啲問題就 唔講政治咯。 好似而家你大陸嗰啲人民幣跌。嗰人走資，佢咪有咩好買？梗係買 磚頭咯， 買磚頭啦。 即係佢起埋啲樓都唔係人住嘅，佢係要嚟，即係驚喺上面俾人抄家。 係啦，冇抄家冇咗。 因為上面你行親立錯又俾人抄家。 你反貪啊！ 咁所以咧，即係香港成日由董建華開始咧，我引進自由行，但係流入資金，今日害我哋啫嘛。 話俾你聽，佢啲人講得好聽， 係 根本係搞一個。殖民政策將大陸人移曬落嚟，根本睇得機場咧幾塊地都賣曬俾大陸公司嘅幾高價，根本都李嘉誠都唔夠都要敗走，係嘛？ 嗯， 而家好似我哋上面嘅最近起啊嗰幾廿座嗰啲豪宅，全部大陸人賣曬，2000多萬照買，5個部人自己承管理費， 仲俾 cash 添有啲， 係啊，佢買咗抌喺度啊。 係， 佢咪住嘅。 所以呢啲咪空置率咯，即係你成日聽，我仲有好多朋友都仲以為咧冇地啊，梗係要開郊野公園㗎啦。喂，而家唔係冇地啊，係有樓冇人住嚟。 所以佢又話冇地，你試下你坐西鐵一直上到去沙田，你幾多空嘅地喺度嚟啊？咁冚唪俾地產商霸曬。 仲有咧，新界西有好多嗰啲叫中地嘅。 係啊， 即係夾硬霸咗，明明有魚塘填曬去啊，廢車場。 係啦，而家我哋後邊幾魚塘嘅填咗，而家咪。擺幾個貨櫃又係租俾人， 一來使用又唔得，二來有污染，因為你嗰啲整車啊、廢車會流啲惡英出嚟啊，污染咗啲細路仔喺度生活都唔好啦，啲心態又死埋。 根本政府就唔做嘢，根本，但佢蝦我哋呢啲係得喎，就難容易喎。咧加多啲堆嘢，即刻要去拆，唔拆連屋連地都充公你嘅，而家講嘅政策喎，係啊。 嗯，即係想而家你快啲走，等人收納錯啊嘛！ 如果你一喐親，你就死啦。 嗯， 但你睇下啲原居民啲四層、五層、六層都起， 六層都得嘅咩？ 係啊， 呢個唔得嘅喎。 尖沙位嗰度啊，而家起咗兩座啊，咁又咪又，係嘛？佢啲勢力大，你啲咁咩都唔敢嘅，證明㗎。 唉，咁你講起好多問題啊！ 好多問題啊！ 即係講越錯啊！ 所以咪話，如果呢個政府繼續係咁做落去啊，因為香港有運行幾難。 咁嗱，有新最新消息啊，就係、是、中央就換人，但係唔換政策。係 啊， 你點睇？ 我就話唔得啦， 一樣死嘅啫， 死啦，死緊添 喎，鑑生嚟嘅 喎，係啊，但係呢啲係即係好似而家西九咁樣話，夾硬咁啊起一座咁 嘅嘢，係咯，諮詢都唔使， 咪諮詢都唔使。 哇！原來呢啲嘢唔係淨係一啲後生仔好憤怒喎， 而家你 工商都憤怒。 而家你兩塊地，一個啟德，一個西九，係全香港最靚嘅兩塊地， 係， 我係搞呢啲咁嘅嘢， 係咯， 誒嗰度整個體育場館， 係，係 嘛？ 香港有幾多人得閒體育啊？老實講， 有乜嘢體育得㗎？係 明明有好多天才啊，但係唔得閒啊嘛。 唔係 啊， 你 根本㗎嘛， 啲根本都冇時間揾食， 揾食揾食就唔難啊！你夠食用乜嘢啫？ 係 咯，住先至死啊嘛，大佬。 冇得住， 係啊。 而家佢又契丹就咪賣曬俾大陸啊，五礦資源啊，中國海外啊，幾 年幾年已經變咗咁啊。 係咯。最靚嘅兩塊地咪俾佢哋啲人冚唪唥霸埋。 係啦，喂，不過講開呢啲啊，真係大家唔開心啊！即係雖然呢啲嘢發生緊，但係咧，正如阿公山講咧， 你無能為力， 即係知足常樂啦。即係有啲嘢你即係唔能夠強求，你叫政府改。當然後生啲要爭取嘅，即係我都好贊成嗰啲後生仔去爭取嘅。但係咧，就唔好俾一啲收遺揾費嘅人利用咗。有啲咧扮爭取，原來咧係串通嘅。你都見到啦，即係睇選舉咩都睇曬啦。咁呢啲唔多講啦，以前啲節目講咗好多啦。咁咧，我想阿公山咧介紹下呢度以前嘅光景係點喎？我揸翻個機先，你可以對住鏡頭講講。 你講我哋呢度。 講呢個環境啊，即係譬如呢、這個呢、這個以前係茶餐廳啊、士多啊咁。 我哋呢度冇乜點變到啊。 係嗱，啲卡位咧，以前真係有人喺度食早餐 嘅。以前全部都係嘅。 全部都係卡位。 生意冇啦，而家就 哦 嗰邊啊冇。 係，嗱呢邊水吧嚟㗎，以前係餅櫃。 水吧嗰時候我有賣罐頭煙仔，而家連罐頭煙仔我都冇賣啦。 哦， 以前有煙仔有罐頭 嘅。哦，以前有好多騎呢嘅牌子 啊 ，Capsicum 啊，三角五啊，黑貓啊嘛。 係咯係咯。 係咯，我以前屋企都賣煙㗎。 而家最早期啊，三炮台啊，加力啊啲。 咩嚟㗎？三炮台。 三炮台嘅煙仔個包係綠色嘅。 哦，我未見過。 你未見過啊？三炮台好早。 我以為我已經識得最多添。 以前好彩咧，叫做紅圈嘅。 係啊，冇錯。 叫紅圈。 冇錯。 一個大圓圈啊嘛。 係啊，冇錯冇。 三炮台啊，加力啊， 哥 夫力。哥 夫力咪橙色㗎。係 啊， 橙白色啊，我有印象啦，冇錯。係 啊。 仲有仲有隻藍色嘅英國煙，叫 佢叫海軍。 係， 一隻海軍係啊， 係啦，冇錯， 嗰啲係最早期嘅。 介紹下你呢個廚房先。嗱，我見到呢個砧板就係切麵包噶啦，多士啦。係 啊。 咁以前有冇餐蛋麵啊？咁嗰啲 有 都有嘅。喺邊度煮啊？而家 有喺邊度煮啊？ 主要食個麵啦，但係而家飽咗啦。嗱喺呢個仍然有餐蛋麵嘅。 係啊。 以前幾好啊，即係就咁樣就可以揾到食 啊， 就可以養埋全家咁樣。嗱，角仔瞓覺定係擺？ 唔係呢度擺雜物嘅。 哦，我細個瞓角仔 啊 嘛。 我哋都有啊，我哋嗰邊都有角仔啊。 哦 ，OK。 嗱，呢度後邊嗰度仲有啊。 係。后面咩？你行先。 后面我呢啲都仲有一个厨房啊！我开盏灯俾你先，啱啱啱啊！ 好， 呢个洗手间嚟嘅。 系。 啊，呢个系我哋煮食嘅厨房。 系。 呢个煮食嘅厨房。 哦，即系自己煮食嘅厨房，就唔系做生意啊！等先。哇，好有 feel 喎！ 呢个成日俾我女闹噶。 唔係嗱，正如头先话斋咯，我以前都唔明点解噶。 嗱，呢啲又摆得邋遢遢噶呢啲。 系。哦，有個後院啊，種下花咁樣。 嗱，呢個就係我嘅 條底褲， 私人花園。呢個我私人花園，嗱，石山嗰啲啊，自己砌嘅。 係啊，唔怪之你話喺度清清閒閒 都。 不過呢度以前空氣好好嘅。 係啊，而家唔得啦。 唔得啦，因為我嚟咗我都覺得個 因為佢對面有間廠啊，街嗰啲。以前係做電道仲慘啊，浸啲山埃啊，仲慘啊！ 啲所有嘅生物都冇啊，啲河啲。 而家趕走咗之後，就而家又戒咗鐵咧。 哦， 浸戒。 哦，係啊，係啊，我經過佢啲火花彈出嚟啲味啊， 嗰啲吉屎味好鬼臭。 哦 ，OK， 係。嗱，頭先咧，我做嘢嘅地方咧就係醬油廠。 係粉真啊。 係啦，咁你以前有冇幫襯佢嘅？ 有， 定係佢係咪喺度都幾顯眼？ 以前佢幫襯我哋賣柴賣炭㗎。 哦 ，OK。 我哋老豆賣炭賣柴㗎嘛。 係。 以前佢嗰度咧係一個陸軍球場嚟嘅。 哦 ，OK。搭斜㗎喎。 唔係，以前係喺一個足球場嚟嘅。 哦，即係幼稚園嗰度， 就搬咗上去。 嗱，我哋以前幾影弟姊妹嚟上面閣樓啊。 嗱，介紹呢個招牌先啦，永興士多。係 啊， 以前揾咩人寫嘅呢字？ 以前揾個 出新田地街嗰啲啊，寫字。 唔係，以前係我哋啲街坊嚟嘅。 街坊都寫得咁好。 係啊，佢喺上面嗰度住嘅。 哦 ，OK。 街坊嚟嘅。 係。 叫陳佑啊，嗰個。 哦 ，OK。我見到咧呢度好多招牌咧都係呢嘢筆跡嘅，我睇行過見到。 哦。 有隔離有間特字嘅， 個連安機啊， 係啊，好似係啊，咁都係呢嘢筆跡嘅，都係嗰個 唔係 又唔係， 佢個另外揾人寫嘅。 哦 ，OK。 佢有一邊咧，就佢留翻個底，自己印。 再吸特別肉酸右邊嗰個啊嘛。 係啊， 我觀察到啊，你但係你狗咧沙皮仔好乖啊。 嗯，啲狗啊， 唔廢啊， 佢好乖㗎。你 出門口睇睇乜樣啊？ 好啊。 係咯，我睇下點樣吸引到入嚟嘅先，我就係見到有個士多嘅招牌咁樣。哦，喺呢邊影過嚟先。 咁 大啦。哦，就係、是、呢個民建聯。 有呢個，佢係新界 聯會。係，哦 ，OK。係。 呢邊就咁啦。佢以前嗰個都係嘅，都和田嚟㗎。 哦。 以前。 係。 後來種地。係。嗱，呢度咧。呢度有間叫卓苑啊， 咩苑話？ 卓苑啊， 卓苑 係啊，有好多古蹟搬咗嚟睇，以前啊列咗為三級。 哦，後來裡面又睇得唔得？ 嗰間嘢拆鬼咗啦。 哦，拆咗，即係最入嗰、那個。 係啊，而家得翻個牌坊喺度咋。 哦，明白。 以前咧係華探長喺度住嘅。 哦，係啊。咁我咪叫華探長，我叫達華。 哦，達華。 係 。你識？你嗰日姓曹啊，曹達華咯。 我唔係姓曹，但係啲人成日以為我係跟嗰個探長，即係，但係其實就跟族譜。 埋邊嗰度，而家剩翻個牌樓咯。 係喎，啱啱走埋行下先，行過睇睇先。 嗱，嗰啲嘢都嚟到呢度咯。 哦， 係係係。呢個後門嚟嘅。 哦 ，OK。 以前呢兩個係魚塘嚟㗎。 哦。 而家咪填曬。 而家全部都係嗰啲。 平山。是啊， 嗱呢啲荒廢曬喎，呢啲 係鄧達志嘅老豆㗎呢度。 哦，係啊，咁但係後來點解要拆咧？即係呢個古蹟牌樓， 佢賣咗俾人哋啊。 哦，但係嗰個就唔姑息。係 啊，賣咗。 哦。 佢聽咗話列係古蹟咧，佢漏夜拆鬼咗。 點解咧？ 佢驚 冇得賣。 古蹟就 冇得賣， 咪變咗死嘅。 咁但係賣翻俾政府得㗎。即 係政府邊個愛啊？ 佢嗰陣時景賢里咪賣咗咯。 哦，景賢里啊，間你幾靚啊？佢呢間唔係咁冇咁靚咧。 哦， 普通一古老大屋咧。 哦，咁會唔會係嗰啲咧保育嗰啲即係害死佢咧？真係。 可能係啊， 即係去。 而家佢成日賣嚟賣唔出嗰塊地，奇怪喎。 嚇，係咪有啲古怪嘢？ 起唔到啊！ 哇，但係幾古色古香喎。 係啊， 呢啲係幾多年嘅？你估？ 哇，應該好耐喎。 有冇過百年？ 應該冇，應該係七八十年到嘅。 哦 ，OK。叫咩院啊？ 卓院啊！ 哦，甩咗啊！整个院 甩咗啦！ 哦，卓廉竹气静，圆塔菊香浓，啊，我都识呢几个字，好彩记得。 好耐啊！ 喂 ，hello， 你系原居民？ 佢唔系，佢呢度老细。 啊，老细 ，hello， 你好。系，我做紧直播。 啊，我做乜嘢嘅咧？ 研究啲历史啊！ 系啊，系咯，好。 呢啲要人保育先 嗰間屋都拆鬼咗啦，拆咗我都唔知喎。我嗰日去放狗，呢啲嗰間嘢唔見鬼咗嘅。呢原來個收尾佢單櫃軒嗰個保安話：，嘿，佢漏夜啊，又揾推土機推鬼咗。 幾耐之前啊？ 好耐咯，都舊啲前年啊。 哦。 唔止添。 好似幾年前 啊。係啊，我諗都四年。 好在我係影到一張佢啲相喺度喎。 啊，你有啊？ 係啊。因為佢呢個業主個仔同我啊 老友 同學嚟噶嘛，長仔同我哋同學嚟噶，係啊， 我都唔知長仔同 唔知啊，係 啊， 長仔同我同學嚟噶，細細個玩大嘅，佢阿爺做華探長噶嘛， 哦， 佢老豆細細仔做嘢，成日喺我哋嘅大檔嗰度整呢啲， 哦， 唔知佢老豆食呢味嘢啦， 係， 成日走去我哋嘅煙檔度吹下片嘅， 哦，咁樣。喂，好喎，真係 好惡嘅，我就知佢阿媽好惡嘅。喂，你成日聽阿媽。 陳生阿媽唔使講， 係啊， 阿黃太， 係啊，好惡噶， 係啊，好鬼惡噶。 喂，你都喺度好耐喎。 我哋以前送柴俾佢啫嘛，送柴俾佢咧，擺得唔正啊，鬧鬼噶，唔俾我哋行呢度噶，又咁樣兜到去噶。因為嗰陣時呢度有一條路噶嘛，而家呢條路仔咁樣屈過去噶。 哦，唔怪得正坑渠嗰陣好似有條路咁樣啦。 佢唔俾我哋呢度入噶。所以嗰時佢個花園間得三重門啫嘛，唔俾我哋入噶。我送貨去咧要兜到呢以前阿松嗰間廠後邊嗰度，嗰度有條路經緊茂叔門口嗰度兜過去啊，行後門入去要我哋呢條路噶嘛。 轉翻又喺劉家園嗰度咁樣。 係啊，喺劉家園嗰度兜翻過去啊，佢有道後門噶嘛。你兜去嗰度噶，啲柴人擺咩啲噶鬧啊！幾鬼死惡啊！ 咁惡， 我印象中好惡。 好鬼惡，又話你啲柴唔夠乾啊，又話你擺得唔好啊，又話唔夠清啊。 黏黏聲， 俾佢吹到啫。我好鬼怕送嘢俾佢，大家咁熟，又唔好意思喎。你話點啊？補幾斤俾佢咯。以前我哋賣柴啊嘛，賣啲波柴。 我哋做好多嘢啦， 我幾廿行。 哇 ，OK， 啱噶啦，洪水橋歷史揾佢， 係啊，冇啊，我都話撞啱， 咁啱啊，佢傾可以解。 喺我嚟買嘢飲，咁跟住咧，我八一又做士多，所以有啲情懷咁啊，同佢傾傾下，原來佢啊真係好肯講，咁咪變咗。 誒，冇乜所謂啊。 係啊， 即係剩翻啲歷史俾人哋知道咯，而家冇啦， 冇噶啦， 差唔多死剩種啊！我呢啲，我話真係呢，好似我哋呢代嘅冇噶，紅棉黨，單個主席就冇噶啦。 係 有啲係上曬道山，有啲係搬走曬。 係啊，咁好啦。 好耐 啊！以前呢度係魚塘嚟噶嘛，係一個塘嚟嘅。 係 呢條路咧就平山送俾阿黃卓嘅，特登填條路俾佢嘅，所以將呢兩度分開咗。係啊， 咁樣嘅， 以前都要連埋噶。佢因為佢呢塊地咧就係平山俾佢阿爺噶嘛。以前啲即係佢阿爺做華探長個巴閉，特登開條路俾。 哦，開條路俾佢， 就係咁樣 俾佢嘅，分開呢個兩個堂。 哦， 所以呢度咧後來就租咗俾阿譚佢哋又擺廢料咧。初就租俾泰山石礦場，因為佢呢度一個大堂啊，佢又冇水，咁啊泰山石礦場就攞咗嚟堆泥頭。 哦， 堆咗泥頭之後就租俾阿譚鏟平咗之後就嚟擺廢料，擺廢料啊！佢廢料堆到山咁高啊！咁我哋梗係俾佢堆啊，火燭點搞啊？咁咪拆咗之後咪起咗你哋呢度咯，咁咪租咗俾你哋。 我就知道我哋嗰邊咧原身就金魚池嚟嘅， 九叔啊， 係啊，九叔嘅金魚。 九叔佢嗰陣時係九叔同阿黃卓打工嘅。啊！養雞啊，負責養呢度以前冚唪都係養雞啊。以前阿陳九喺度幫手養雞養豬嘅。後來阿長仔個阿爺唔喺度，咁就佢老豆掌權之後，佢就搬咗出嚟喺度養專行養魚。佢喺裏邊有養魚㗎。 哦。 後來租咗俾人哋阿周仔嚟做塑膠㗎嘛。跟住養魚，後來租咗呢度就喺呢度養魚咯。嗰個同阿譚婆一人一邊啊，咁樣啊， 係啊，有個歷史係咁樣開始嘅。我就係知道養魚， 因為阿徐仔同我哋細細個大啊，同埋阿伯仔佢哋成班，所以嗰啲嘢我寫咗走嚟佢哋度噶。佢個有花園好靚啊， 有涼亭添， 係啊，涼亭俾我入噶。阿三太成日坐喺度唞涼，嗰陣佢驚我哋摘咗荔枝啊嘛，佢哋有棵荔枝農園嗰陣時有棵。佢哋唔俾我入去，驚我哋砸啊嘛！所以我哋行邊度咧，兜到阿黎家園嗰邊兜過嘅。 即係本身入邊咧係好係好嗰啲叫咩啊？京華春夢咁樣嘅。 好靚啊！擺咗好多花。 有池塘嘅荷花嗰啲啊。 係啊，唔係佢種好多擺好多花。 即係又有少少池啊，跟住有涼亭有成啊，即係好似你睇京華春夢嗰啲咁樣咁嘅款嘅。 而且長仔個阿爺好講風水㗎，又請咗個花王姓鄺嘅幫佢。擺種花噶，有花王啊！ 有冇你嗰網絡揾揾唔揾到呢間樓嘅相啊？定係得你有咗？ 得我著我。 你會揾得翻啊？而家？ 如果唔知我要揾翻。 遲啲我試下抄下得，可能揾得翻唔定。 有網絡上都有揾嘅，唔知擺喺邊個相簿啫。 係。 即係佢就未係金字頂嗰啲嘅，即係未係車頂。 唔係好靚嘅。 就嗰啲 其實好普通嘅， 係啊平頂咁樣，有個 佢嗰啲石頭就靚啊，冚唪唥都地牛石，係 啊， 一嚿嚿我都作咗兩嚿翻嚟。 咩係支地牛石啊？ 啊？ 咩係支地牛石啊？ 嗰啲叫嗰啲石牛啊，即係俾啲 嗰啲花崗石作㗎，細細嚿一嚿，我一托咗兩嚿翻嚟啊！ 即係拆 人哋拆我咪整咗兩嚿翻嚟啊！擺喺門口嚟啫嘛，好好鬼涼㗎佢間屋，係啊，好涼㗎，唔使開冷氣，好鬼涼㗎。係啊，佢入去就係神廳嚟㗎嘛，我好鬼怕㗎入去，陰陰森森。因為後來阿長仔咪真係作死啊！佢將個地下油到冚唪唥紅色喎，哇幾鬼恐怖啊！哇！長仔有冇搞錯啊？油成咁嘅色嘅， 好容易精神病嘅喎。 係咯， 我都入過兩次啫，間。 啊，唉，好恐怖！個樓梯木樓梯，唉，好鬼恐怖啊！間嘢。 哇！嗱，我頭先有好多朋友 hi 我嘅，但我就唔得閒覆佢，咁咧即係講兩句啦。即係嗱，今日咧就真係咁啱啊！ 呢度係呢個老細啊，呢間廠，呢間車房。 係。 嗱，呢一邊啦，佢哋啦。 哦。 呢一邊啊，佢哋 啦，都幾大地方。 以前係一個塘嚟，魚塘嚟啫嘛。 係， 依家一個塘嚟嘅。 哦 ，OK。 魚塘嚟嘅，以前都 係。係啊，以前一個魚塘嚟嘅。佢後來咧，阿長仔阿爺整咗塊地，就整一條車路俾佢啊嘛。好高啊！嗰陣時你記得呢度，好鬼高噶嘛。 係 咯，佢呢度租咗俾個做地板嗰啲，界地板啊，菜頭嗰啲啊嘛。搬咗之後，我就介紹咗嘛，對面阿輝嚟租噶嘛。 係啊係啊。 嗯。 其實就阿輝搞嘅。 阿輝搞咯。 係啊。 我叫佢留翻啦，我哋驚幾千蚊租，跟住八千幾蚊租。嗯。我你租俾人，你有著數啊！你抌咁多錢落去，因為佢又唔要啊，因為呢細組嚟嘅。然之後收尾，而家我 friend 就介紹阿陳嚟租呢度啊嘛。 哦。 日報村嘅村長阿林田，介紹佢租呢度啊嘛。 嗱，而家咧就佢哋咧就繼續喺度吹水傾偈啦，因為好耐冇見啦，可能咁咧，但我就真係唔知佢講乜嘅，咁我諗大家都唔知佢講乜，但係咧啲內容都幾有趣嘅，即係講翻幾十年前呢度點樣，即係幻想唔到咧，呢度原來係魚塘啦，同埋古蹟啦，同埋一條呢度係一條基嚟嘅，佢哋話即係呢個地方就係分隔咗兩個魚塘一條路嚟嘅，即係估唔到而家變咗爛車場啦。變咗一啲整車啊，咁啊破壞曬生態不特止啦，仲一啲都唔美觀啊，真係大嶺落。咁所以咧個 live 都差唔多，因為就嚟冇電啦。咁咧就所以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如果大家想嚟探啊，阿公生咧就係呢個單軌村路咧呢間士多咧就可以揾到佢啦。咁係咁先啦，有咩留言我一陣先覆，因為頭先完全覆唔到大家，因為掛住傾偈，大家都睇到啦，同埋監製唔喺現場咧就。冇辦法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就嚟冇電啦，咁我都收工翻屋企噶啦。咁今日個收穫非常大嘅，係完全唔知道啊，公生人咁多嘢講啦，同埋對政治咁敏感啦，各樣啦，咁所以咧，都幾有意思啊。好啦，拜拜。我就係冇電啦，公生，你同啲觀眾講聲再見先。 好，拜拜，拜拜。 喂，唔該曬。 好，唔該，好。